太多因果，任凭岁月戏剧对错，时空轮回唯独有我，把情感写下清晰轮廓。哪里还有地方自在飞翔，月影悠扬，心灵自由天堂。用一节一枝一梢一叶一笔一画，挥毫将高风亮节人生态度全都写下，停那之间一座的观念压是沉默的表达，千年之后依旧等待明月的回答，看你去消掉隐藏忘掉所有的奢华，漂泊那苦以后哪里才是最后的家，只有在竹林深处里能够找到解答。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's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警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986。 就是永远不

停住的街道，蓝天绿叶的熟悉不同面貌、哦、一张床一个停靠，黑夜白昼颠倒，谁能解读脸上的微笑，爱谁三万里程的孤单，闪着等待的泪光，眺望可能的远方，爱直到再也都在你身旁，心疼了解的目光，不流泪的机场，画下我多么受伤，我真不假的话，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。短暂的来回奔跑，不曾解开的背包，我参与的人生太潦草，快乐藏在门外，闪着等待的泪光，眺望可能的远方，哦，爱再远都在你身旁，心疼了解的目光，不流泪的机场，画下我多么受伤，我真或假的话，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，最真的微笑。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，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，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，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